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43集，石碑。 这件事我得亲自与龙神说，你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。 哦。何玉打开手机点了几下，递了过去。新掌门一看，气得抬手照他后脑勺就来了一下。 哎呀， 这种时候谁会扫二维码加好友？还不快点打电话。 谁让您老人家平时有事没事就发语音，我还以为您喜欢这样的沟通呢。 他拨通龙身的电话，那边不知是否在忙还是没听见，头一回没接，何玉又打了一个，许久才有人接起。 什么事？ 新掌门接过电话，按下扩音键。 哎，龙爵，是我，新怀元。 龙身见过新掌门，自然很快就认出他的声音。 新掌门。 新掌门顾不上寒暄，开门见山就将刚才的推测说了一下，又问。 你们确定碰上的的确是人魔吗？ 几年前何玉和唐静他们去云南边境出任务，就碰上了一名会操控潜行夜叉的毒枭，他们将其消灭之后以为此事了结，谁知道三年前我和唐静去俄罗斯又碰上了类似的事件，再加上这次的徐婉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潜行夜叉是由怨气血魂炼化凝结的魔物，普通情况下不可能成批大规模出现，更不会有自主的意识，现在如此，必然是有人特意操纵。 人有七情六欲，求而不得生怨，欲气而不能生怨，都市男女灯红酒绿，城市上空不知凝聚了多少怨气，有些怨气无伤大雅，久而久之会自己消散，有些人执念深重，怨气则经久不息，有些人可以利用这些怨气与枉死冤魂凝聚柔和，化为魔物，这也不是普通修行者就能做到的，必须得是能力强大的魔物才能办到。 以怨为魂，以恨为魄，以力为神，以恶为骨，以血肉为食，是为人魔。 不错，古籍记载大魔之中以天魔、地魔、人魔为最，天魔呼风唤雨，地魔摧山裂河，人魔则与万魔同行，人魔躯壳虽死却能换囊重生，犹如聊斋画皮中的恶鬼，虽不是三魔中最厉害的，却是最为难缠的，生死往复循环不已，很难彻底消灭。 如果那块石碑真是符阵的一环，那么龙师极有可能是镇守石碑的，我怀疑人魔复活龙师也不是冲着龙师去的，而是为了借你们的手销毁石碑，从而破坏符阵。 我们也是这样想的，加上您这边提供的宝贵线索，假设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符阵镇的到底是什么魔物，如果是天魔或地魔那就麻烦大了，您最好抢在人魔之前派人将其余的石碑找到并守护起来。 我们局里现在正在开会，稍后有进一步消息会让何玉通知您的。哦，还有一件事，明年世界交流大会我也希望您能加入代表团一起前往参加。 多谢邀请，我会仔细考虑的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您直接吩咐何玉就是，何造派的资源他基本都有权调用。 眼看新掌门挂了电话，何玉问， 师父，明年您真要去世教会啊？ 现在是关心这个的时候吗？程回也没事了，你应该赶紧回去看能帮上什么忙。 师父，我是您徒弟又不是后娘养的，人家伤还没好全拼死拼活赶回来看您老人家给师叔祝寿，您怎么这么对我呀？ 哎，我们合造派朝中无人，不像龙虎山那样根基深厚，你一个人在特管局行走的确是辛苦你了。 何玉的哀嚎戛然而止，他茫然片刻，小心翼翼开口， 师父， 你没事吧？突然间这么温柔，该不会是有什么陷阱等着我跳下去吧？ 新掌门气得踹了他一脚。 好声好气跟你说话就不领情，非得逼我揍你是吧？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 师父， 你别跑！ 别！哎呀！ 何玉抱头鼠窜。冬至抱着大白鸭，随着老头走到厨房门口，听他跟厨房说：“ 今晚吃张茶鸭，可不是我要吃的，是来客人了，客人点名要吃这道菜的。” 冬至不由啼笑皆非：“ 您拿我当挡箭牌，这样好吗？”“ 怎么不好了？” 老头背着手走路的样子也有点像鸭子，他慢悠悠地开口：“ 生日快到了，就吃点爱吃的，又不犯法。我这把年纪了，也吃不了几回了。” 冬至见他须发皆白，面色红润，笑着说：“ 我看您肯定能活得比我还久。”“ 嘿嘿嘿，何玉没告诉你吧，老头我呀，今年快100了。”“ 快100？您看上去也就50-60啊。”“ 我年纪比何玉他师父大了许多，只是入门晚，所以才排在后面。” 冬至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姓氏，只好跟着何玉叫师叔。老头也没反驳，像是彻底忘了何玉先前说让他收徒的事儿。他领着冬至在道观之间七弯八绕，终于来到了一间屋子面前。从里面的神像和牌位，冬至勉强认出这是供奉三清祖师和合造派历代祖师爷的殿宇。老头指着地上的蒲团：“ 来，你上去拜一拜，我说一句你跟着念一遍。” 冬至懵懵懂懂地跪上去拜了三拜，就听见老头说：“ 三清祖师，历代祖师有灵，此人非我合造派弟子，因心性清正，与我们弟子何玉成回有恩，故今日将五雷符传授于他。” 啥？ 老头捻香在手：“ 跟着我念啊。三清祖师在上，弟子得合造派秘传五雷符，势必坚守本心，行以正道，定不毁谤道法，倾泻经文，定不欺凌孤贫夺人财物，定不凶豪成性自作威力。” 见冬至没吱声，老头催促：“ 还不跟着念？”“ 哦。” 冬至茫茫然跟着念了一遍。老头将香插入香炉中，又拱手长拜，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：“ 好了，起来吧。”“ 您这是在做什么？”“ 何玉带你来呢，无非是想让你拜我为师，但我年事已高，没精力教徒弟了。不过你心性清正，以后又很有可能与何玉共事，我就把五雷符交给你。听说你跟何玉学了明光符的皮毛，基础呢勉强也算足够了，你跟我来。” 听见自己与老头没有师徒缘分的时候，冬至在心底浮现一丝失望之情的同时，更多却是悄悄松了口气。倒不是因为他对这位师叔或合造派有任何不满，只是他还惦记着何玉之前说过龙身要收徒的事情，心里总抱着那么一点不切实际的希望。老头回过头，见他还呆愣着没动：“ 怎么，瞧不上五雷符？我跟你说，这道符入门不满5年的弟子都不能学的。” 冬至既感动又有些哭笑不得：“ 您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我一个外人，不太好吧？”“ 没什么不好，你以为我随随便便逮个人就教吗？何玉这孩子是我从小看到大的，他小事随便，大事不糊涂，能被他带进来，你已经过了心性考验那一关。刚才陪我胡闹半天抓鸭子，你也没有半点不耐烦，这不挺好一孩子吗？教你学点东西怎么啦？”“ 可 可是…… 哎呀，好了，别什么可是了。符箓存在的意义呢，就是让人去学习的。如果藏着掖着不敢让人知道，这种门派自诩正道，那跟虚伪小人有什么区别？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很奇妙，虽然两人刚见面没多久，就像老头对冬至另眼相看，冬至也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老头，听他这么一说也不再纠结，当即起身老老实实磕了三个响头。 多谢师叔授意，我一定好好学习，将所学用在正道上，绝不会作奸犯科。 老头对他的礼貌和机灵很满意，眉开眼笑道： 哎，这就对了，别矫情，教你你就学着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